像一个底下安着弹簧的小娃娃。 一切都没有问题了，是不是？ 当然了，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如果你不愿意待在监狱外面，你有进去的自由。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的话，啊，你是不是公民？他只是凝视着我，让嘴唇上的纸烟跳来跳去。金发的阿格尼斯慢慢把头转过来，也从同一个高度望着我。两个人的目光包含着几乎同样的狡猾、怀疑和闷在心里的怒气。阿格尼斯突然把银色的指甲一抬，揪下一根头发，又狠命一扯，揪成两半。布罗迪压着嗓子说： 你是不会去找警察的，老兄。如果你是给斯坦伍德家办事，你就绝不会去。关于这一家子，我知道的事太多了。好了，你要的照片已经拿到手了。你让我不要把事情张扬出去，我也答应照办了。你快走，快去卖你的晚报去吧。 你还是打定主意的好。你刚才叫我滚蛋，我马上就开步走。你又喊我回来，我马上又站住了。现在我又要走了，你是不是打定主意叫我走了？ 你抓不着我任何小辫子的。 什么小辫子也没有，只有两条人命。不过对于你们这些人来说，这是小意思。 Brody 听了我的话，他跳了起来，足足有一英尺高，烟草色的眼珠完全被眼白包围起来，黝黑的脸庞在灯光下呈现出惨绿色。阿格尼斯像动物似的嚎叫了一声，一头扎进了沙发一端的靠垫底下。我站在那儿，瞧着阿格尼斯两条细长的大腿。 Brody 慢慢舔了舔嘴唇说： 坐下，伙计，也许我还有点事儿可以告诉你。不过你说的那两条人命是怎么回事？ 我把身子往门上一靠。昨天晚上七点半钟你在什么地方来着？嗯？ Brody 的嘴角阴沉沉地耷拉着，眼睛望着地板。 我在盯一个人的梢，一个生意很兴隆的人。我想他也许需要个伙伴，我盯的是盖克。我时不时地盯着他，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有权有势的后台。我猜想他有几位朋友，否则他是不会那么明目张胆地干这个买卖的。但是他认识的人不到他家去，去他家的都是些女人。 你盯得还不够紧，接着往下说。 昨天晚上我又去了，我在盖克的房子下面的马路上，雨下得挺大的，我坐在汽车里面什么也看不见。盖克的房子前边还有一辆车，离他房子不远的坡路上还有一辆，所以我把车停在他的后门。我停车的地方有一辆大型别克轿车。过了一会儿，我走过去查看了一下，行车执照上写的是 Vivian Ligan。 后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就溜掉了。就这些。 他挥了挥手里的纸烟，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我说，可能是这个情况。知道那辆别克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我知道那个干什么？ 哼，汽车在法院的车库里。这辆车是今天早上从里多码头前边12英尺深的海底下 打捞上来的。车里面有一个死人，他生前脑袋上被人用重物打了一下，汽车头对着码头外面，手动油门拉了下来。 Brody 呼吸急促起来，一只脚不安地打着点子。我的天哪，天哪！你可不能把这件事安在我的头上啊！啊？ 为什么不能啊？照你刚才的说法，这辆别克大轿车在该个房子后面停过，利甘太太并没有把它开出去。汽车是利甘太太的司机一个叫欧文泰勒的小伙子开出去的。他去找盖格，想找他谈几句话，因为欧文泰勒同卡门关系挺火热的，他不喜欢盖格同卡门玩的那些把戏。欧文从后门走进屋子，拿着一根撬棍和一只手枪，他正好看见盖格给脱光衣服的卡门拍照，于是欧文的手枪砰砰地响了起来。手枪往往总是爱这么砰砰地响的。盖格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欧文马上溜之大吉。但是在他逃走之前还做了一件事，他把盖格刚才拍的照片底板给取走了。这以后你追上了他，把底板抢了过来，那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底板怎么会到了你的手上呢？ Brody 舔了舔嘴唇， 不错，但这并不等于，这并不等于我把他干掉了。 一点不错，我听见了枪声，接着又看见杀人凶手从房屋的楼梯咚咚地跑下来，上了汽车开跑了。我开着车在他后面跟着他，他把汽车开到峡谷下面，扭头往西面日落大道驶去。过了贝弗利山，他的车冲到马路外面，不得不停下。我走过去，我冒充是警察，他手里虽然有枪，可是因为神经紧张，还是让我给打晕了。我翻了一下他的衣服，知道了他是什么人，我就把底板给拿走了。这纯粹是出于好奇。我正在琢磨这块底板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突然苏醒过来，一下子就把我打到车外面。等我再站起来的时候，已经看不见他的影子了。这以后我就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你怎么知道他打死的是 Gag 呢？ Brody 耸了耸肩膀。 我推测是，但也许不对。在我把底板冲出来，知道照片是怎么回事以后，我就比较有把握了。今天早晨盖格他没有到书店去，给他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就更有把握了。所以我想要把他的书弄走，这是个好机会。我想赶快从斯腾伍德家弄点钱到别处去避避风头。 你的话似乎有些道理，也许两个人都不是你杀的。你把盖格的尸体藏在什么地方了？他的眉毛往上一挑，接着就咧开嘴笑起来。 没有的事，你别胡说了。你想我会回去给他善后吗？不定什么时候几辆警车就会满载着警察开过来。这没有的事， 反正尸体是叫人藏起来了。Brody 耸了耸肩膀，他的脸上仍然挂着笑容。他不相信我说的话。就在他仍然这样半信半疑的时候，门铃又一次嗡嗡响起来。Brody 噌的一声站起来，眼睛瞪得滚圆。他看了看书桌上的两只手枪，他吼叫着说： 好啊， 他回来了。 我安慰他说，就算是他回来了，手里也没有枪了。你没有别的朋友吗？ 也就一个半个的。这种把别人踩在脚底的把戏，我已经受够了。 他走到书案前边， 把科尔特手枪拿在手里，他用左手握住门柄，扭动了一下，把门打开一英尺宽的一道缝子，把上半身探出去，右手握着枪，紧紧贴在大腿上。一个声音在门外边说：“ 你是 Brody。” Brody 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两声枪响，好像闷在什么东西里似的。开枪的时候，枪口一定是紧紧地抵着 Brody 的身体。Brody 往前一倾，倒在了门上，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接着 Brody 从门上滑溜下来，两只脚把地毯蹬得耸皱起来。 Brody 的左手从门柄上滑下来，胳膊扑通一下落在了地上，他的头嵌在门和地板之间，身体不再动弹了。科尔特手枪仍然握在右手里，我三步并作两步跳过去，把他的尸体推开一点，打开一点门，挤了出去。斜对面一个女人正探头探脑地往外看，她一脸惊恐的神色，用留着长指甲的手向过道那边指了指。我飞快地跑过过道，听见咚咚的脚步声正在下楼，我顺着声音追下去。等到我跑到楼下门厅的时候，大门正忽悠悠地自动关起来。奔跑的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外人行道上了。在门还没有关上以前，我趁势一推，一下子冲了出去。一个穿着短皮外衣、没有戴帽子的人影，在我面前一晃，穿过停在门前的几辆汽车，斜着往马路对面跑去。这人转回身来，手里闪了两下亮光，两颗子弹沉重地打在我身旁的灰泥墙上。人影继续往前跑，在两辆汽车中一闪，便看不见影子了。一个人走到我的前边，问我说：“什么事啊？”“开枪了。”“我的天哪！”跟我打听事的人忙不迭地跑进了公寓大楼里。我沿着人行道很快地走到自己的汽车边，钻进去，把马达发动了起来。我把汽车从马路边上开出去，慢慢地往山下驶去。马路对面没有哪辆车发动，我仿佛听到了脚步声，但是我不敢肯定。我顺着下坡的马路走了一个半街区，在一个十字路口把车调转头，又向回驶去。我隐约听到从人行道上传来的不很响亮的警笛声，接着是慌乱的脚步声。我把汽车停在马路边一排汽车外边，下了车，隐身在两辆汽车的中间。我把卡门的小左轮从口袋里掏出来。脚步声越来越响了，警笛也跟着凑热闹吹个不停。不一会儿，皮短外衣出现在人行道上，我从两辆汽车中间走出来说：“接个活，朋友。”穿着皮短外衣的小伙子倏地转过身来，右手飞快地往上衣里面伸去，在路灯的照耀下，他的眼睛发出水灵灵的亮光。这对黑色的眼睛是杏仁形的，一张脸白皙漂亮，弯曲的黑头发低低地盖住脑门，带着两个小弯儿。小伙子的确是漂亮，他就是我在该个书店见到的那个人。他一句话也不说，站在那儿望着我，右手搭在皮短外衣的前襟上，但是还没有伸进去。我把左轮手枪握在大腿上，我说：“你简直叫你的那个皇后迷住了心窍啊。”“ 我去你的。” 小伙子压低声音说，一动不动地站在路边一排汽车和人行道里侧着的五英尺高的防土墙之间。一辆警车从远处鸣着警笛开上了山坡，小伙子听见这声音，脑袋侧了一下， 我向他跨进了一步，用手枪抵住他的皮上衣。我问，跟我走还是到警察局？他的头向旁边一闪，倒好像挨了我一记耳光似的。他没好气地问，你什么人？我是该哥的一个朋友。 滚，你这坏东西。 哼，别看我这把手枪不大，要是我一枪打进你的肚脐眼里，能叫你三个月走不了路，但是最后你还是能走路的，你会走进圣昆丁监狱新修的那间又舒服又漂亮的毒气室去。 去你的。 他又说了一句，他的手想伸进皮外衣里边去，我的手枪更紧地抵住了他的肚子。他长叹了一口气，手从皮外衣上放下来，瘫软地垂在身边。他的一副宽肩膀耷拉下来，小声地说， 你要我干什么？ 我把手伸进他的皮外衣，把他的自动手枪掏出来。上我的汽车，快。他从我的身边走过去，我从后面推了他一把。他走上了汽车，坐在方向盘后面，你开车。他侧身坐在方向盘后面，我挨着他坐在车里，对他说，先等一会儿，让警察的巡逻车先过去，他们会以为我们听见警笛声才开到这边来的。等他们开过去，再把汽车掉头，下山回家。我把卡门的左轮手枪收起来，用小伙子的那只自动手枪顶住了他的肋骨。我回头向窗外看了看，警笛的哼叫声已经非常大了，马路中间出现了两盏红灯，红灯越来越大，聚成一道红光，警车吼叫着从旁边飞驰过去。我说，开车吧。小伙子把汽车调过来，向山下驶去。咱们回家，回拉文特雷斯去。他光滑的嘴唇抽搐了一下，把汽车飞快地向西区富兰克林大街驶去。你的脑子也太简单了，孩子。叫什么名字？ 卡罗尔·伦德格林。 你杀错人了，卡罗尔。你的皇后不是乔·布罗迪打死的。 去你的。 小伙子嘴里又蹦出这三个字来，继续开着汽车。拉文特雷斯路边的桉树梢上挂着蒙蒙的白雾，已经消失了一半的满月透过薄雾发出银色光辉。山底下一所房子里的收音机传出吵闹的声音。小伙子把汽车开到该个住房前的方形树杖前面，熄了火，愣愣地向前望着，两手仍然搭在方向盘上。该个的住房里一点亮光也没有。我问他，房子里有人吗，孩子？ 您可知道有没有？ 我怎么知道？ 去你的。 哼，有人就是因为爱说你这句话，所以才安上了假门牙。他肉皮紧绷的呲了一下牙，接着一脚踢开汽车门走了下去。我紧跟着他下了车。他握紧的拳头搭在胯骨上，一声不出的从树杖上面看着房子。我说，好吧，你有钥匙，咱们进去吧。 谁说我有钥匙？ 别装蒜了，孩子，你那个老相公给了你一把。你在这所房子里有一间挺不错的小屋子，干干净净的男子汉卧室，他有女客的时候就把你给轰出去，把屋子锁起来。他跟凯撒一样，在女人面前是丈夫，在男人面前是妻子。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黑板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我的自动手枪枪口仍然没有离开他，但是小伙子的拳头还是向我抡了过来啊！这一拳正打在我的下巴上，我赶快退了2步，算是没有跌倒，但是却实实足足挨了一下。他这拳打得非常狠，但是不管他的外表怎么样，身子掏虚了，拳头说什么也硬不起来。我把手枪往他脚边一扔，说：也许你用得着这个。他像闪电似的弯下腰去，他的动作非常快，但是我的一拳还是及时的打在了他的脖子上，他横着摔倒在地上，想要抓到手枪却是没有够着。我把枪给捡起来扔到汽车里，小伙子手脚并用地往我这边爬过来，斜着眼睛望着我，眼睛睁得太大了一些。他咳嗽了2声，摇晃了一下脑袋。我说：你不想打架吧？这一阵子你的体重减轻了太多了。小伙子想打架，他像用弹射器射出去的飞机一样向我扑过来，弯着腰扑向我的2条腿。我身子往旁边一侧，紧紧地卡住他的脖子，他的2条腿拼命地蹬着地，终于挣扎起来，腾出2手狠命地往我身上娇嫩的地方打。我把他的身子扭过去，把他托举起来一点，我用左手握住自己的右腕，用右面的胯骨顶住他。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谁也没能搬动谁。在雾气茫茫的月光之下，我们俩好像雕塑在那里，气喘吁吁，四只脚紧抠着地面，像两个奇形怪状的动物。 我这时已经用右胳膊抵住了他的气管，两只胳膊的力量全都用在右臂上，他的两只脚在地上胡乱蹬了一阵，不再喘气了。小伙子已经被我勒得闭过气去，双脚向一边岔开，膝盖变得松软。我继续勒了他一分钟，小伙子瘫软在我的胳膊上，重得我几乎抱不住。我把手松开，他趴在我的脚底下晕了过去。我回到汽车里，从放手套的储物箱里取出一副手铐，把他的手背过去铐上手铐。我拖着他的腋窝，勉强把他拉到篱笆后面，不让过路的人看到。我又上了汽车，把他开到山上100码远的一个地方，上了锁。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有苏醒过来。我打开房门，把他拖进去，关上门。我气喘得厉害，我打开一盏灯，小伙子的眼睛眨巴了两下，睁开了，使劲儿瞪着我。我弯下腰去，尽量避开他的膝盖，对他说：老实点儿，不然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就老老实实躺在这儿，别出气，憋着，一直憋着，直到你实在憋不住了，你就对自己说你非喘口气不可了。你的脸已经憋青了，你的眼睛已经努出来了，你非得马上喘气不可了。可是你被绑在一把椅子上，你是在圣昆丁监狱里一间干干净净的小毒气室里，等你吸进一口气以后，你就会懊悔不及，不该吸这口气，因为你吸进去的不是空气，是氰化钾的毒气。这就是咱们国家吹嘘的人道主义处决。 我去你的！ 小伙子轻声叹了口气骂道：哼，你还是得老实招认不可，小兄弟，别以为你能挺得过去。我们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不叫你说什么，你就不能说什么。 去你的！ 你再说一句，我就在你脑袋底下垫个枕头。他的嘴动了动，我叫他躺在地板上，手腕靠在脊背后面，半边脸塞在地毯底下，露在外面的一只眼睛像野兽似的闪着亮。我又开了一盏灯，走到起居间后面的过道里，该个的卧室好像没有人进去过。我打开过道对面对着该个卧室的一扇门，这次这间屋子里没有锁着，屋子里昏暗的灯影摇曳着，空中有一股檀香味儿。橱柜上一只小铜盘里并排留下两堆香灰，屋里的光亮来自两只1英尺高的烛台上的两根黑色大蜡烛，烛台各自立在一张高背椅子上，床两边每边摆着一张，床上躺的是盖格。两条原来悬在起居间的长条挂毯斜搭在身上，构成一个 X 型十字架，正好把中国式上衣前胸上的血迹给遮住了。他那两条穿着黑色睡裤的腿在十字架下面直挺挺地伸着，脚上穿着白色厚毡底拖鞋。十字架上面该个的两只手臂折回来交叠着，手掌平贴着双肩，手指拢在一起，伸得整整齐齐。他的嘴巴闭得紧紧的，中国式的小胡子看上去像是贴在唇上的假胡子，一只大扁鼻子青一块紫一块，眼睛闭着，但是闭得不很紧，一只假眼珠闪着微光，好像在向我眨眼。我没有碰他的身体，我甚至没有走近， 他一定已经冷得像冰块，僵硬得像块木板了。门打开以后，一股冷风吹得蜡烛直流蜡泪，一滴滴的蜡泪顺着竹身淌下来。屋子里的空气非常龌龊，好像不是真的。我急忙退出去，关上屋门，重新回到起居室。小伙子仍然在地上躺着，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等着警笛的声音。问题都在阿格尼斯什么时候开口和开口谈什么了。如果他谈了该个的事，警察就可能随时闯到这里来。但是他可能好几个小时都不开口，他甚至还可能溜掉。我低头看了看那个小伙子，孩子想坐起来吗？他闭上眼睛假装睡觉。我走到书桌前面，把深红色的电话机拿起来，接通了波尼奥尔斯的办公室。他在6点钟离开了办公室回家去了。我又拨通了他家里的电话号码，他在家呢。我说，我是马洛，你手下的人今天早上在欧文泰勒身上发现过一支左轮手枪没有？我从听筒里可以听到他清喉咙的声音，我知道他是在故作镇静，不想让我听出来他惊诧的声音。有没有？警局档案里会有记载的。如果他们发现了手枪，里面会有3只空弹壳。你怎么会知道啊？你不妨到拉文特雷斯7244来一趟，月桂谷大道的一条岔路，我可以叫你看到子弹在什么地方。 就是这件事吗？ 就是这个。 你留神窗户外头啊，会看到我从拐角那边走过来。我一直认为你在这件事情上有点鬼鬼祟祟的。 鬼鬼祟祟这个词儿可用的不是地方啊。奥尔斯站在那儿低头看着这个年轻人。卡罗尔坐在长沙发上，斜身靠着墙。奥尔斯一声不吭望着他，两条淡白色的眉毛弯弯的，一根根的扎扎着，像弗勒尔制刷公司免费赠送的2把刷瓜果的小刷子。他问小伙子， 你承认打死了 Brody 吗？ 小伙子声音闷哑地回答了他爱说的那3个字， 去你的。 奥尔斯叹了口气望着我。我说，用不着他承认，他的枪已经被我拿过来了。奥尔斯说， 要是每次我听见人们对我讲这个小伙子老说的这3个字能挣1块钱的话，我就发财了。这句话怎么那么有意思？ 骂人不是为了有意思。 哎，你这句话我可得记住啊。 奥尔斯说着转过身去。 我已经给怀尔德打过电话了，咱们一起去看看啊，把这个小流氓带着。他跟我坐一辆车，你开车跟在后面。万一他在我车里不老实，想动手动脚什么的，咱也有个照应。 奥尔斯，你对卧室里那物件喜欢不喜欢？ 哎呀，我太喜欢了。小伙子泰勒从码头上摔下去，我看是件好事。他把那个老流氓给干掉了，我真不忍心帮忙把他送进死牢去。 我回到那间小卧室，把黑蜡烛吹灭，叫他自己去冒烟。当我再回到起居间的时候，奥尔斯已经把那个小伙子弄起来。小伙子的一双黑色眼睛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脸色苍白，紧绷绷的像块冷冻的肥羊肉。奥尔斯拉着他的胳膊说， 咱们走吧。 那姿势就像很不情愿接触他的身体似的。我把所有的灯都关掉， 跟在他们后面走出了房子。我们上了汽车，在漫长的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我开车紧紧地盯着奥尔斯的汽车后面两个闪闪发亮的尾灯。我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到拉文特雷斯去。地方检察官塔格特·怀尔德住在拉菲特公园的第四大街拐角的地方，他那套白色的住宅差不多和电车库房一样大。房子一边有一座红砖砌成的车棚，前面是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这种坚固的老式的房子经常由于城市不断向西扩展而整栋整栋地迁盖到新市区去。怀尔德出身于洛杉矶一个古老的家庭，说不定就可能是生在这栋房子里的。不过那时候这栋房子一定还坐落在西亚当斯或者是菲格罗亚，再不然就是在圣詹姆斯公园那一带。行车道上已经停了两辆车，一辆挺大的私人小汽车和一辆警车。一个穿制服的司机倚在警车的后挡板上，一边抽烟一边赏月。奥尔斯走过去对他说了两句话，司机望了望奥尔斯汽车里的那个小伙子。我们来到房子跟前，按了门铃。一个把金黄色头发梳得油光发亮的男人开了门，领着我们走进大厅，穿过一间摆满深颜色笨重家具的半地下起居室，走到另一头的一个客厅。他敲敲门走了进去，替我们把门给大开着。我们走进一间嵌着护墙板的书房，书房尽头是一扇敞开的落地式窗子，窗外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夜色中的花园和一片神秘的树影。顺着窗户飘进一股潮湿的泥土和鲜花的香气。墙上悬挂着几张已经褪了色的大油画，屋里安放着几把安乐椅，摆着一些书。在泥土和鲜花的芬芳中，还掺和着一种高级雪茄的烟味儿。塔格特·怀尔德坐在办公桌后面，他是个中年人，身体已经开始发胖。他那双清澈的蓝眼睛里，除了存心做出来的友好表情之外，一无所有。一杯咖啡摆在他面前，他那修剪得非常整洁的左手手指上夹着一只带花纹的细雪茄。还有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蓝色的皮椅上，这个人面色凶狠，眼光冰冷，浑身瘦得像把草耙子，冷酷的像一个当铺老板。他的一张脸修整得干干净净，好像胡子刮了还不到一个钟头。这个人穿着一套熨得笔挺的棕色西装，领带上别着一颗黑色的珠子。他手指细长，带着些神经质，看上去头脑非常敏捷。他气哼哼地坐在那里，好像憋足了劲儿，想和人大吵一架。奥尔斯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说： 晚上好，克隆耶戈尔，这是菲利普·马鲁，一个遇着点麻烦的私人侦探。哼，说着还咧嘴笑了笑。 克隆耶戈尔看了看我，连头也没点一下。他像是看一张照片似的把我上下打量一遍，然后才微微动了动下巴。怀尔德开口说： 啊，哈哈哈，坐下吧，马洛，我正要和克隆耶格尔警长谈点事情，你当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现在咱们这儿已经是个大城镇了。 我坐下来点着了一支香烟。奥尔斯看着克隆耶格尔问道： 关于兰德尔广场发生的谋杀案，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这个面色凶狠的人把一根手指头的关节抻得嘎巴一声响，垂着眼皮说： 依据此事，身上挨了两颗子弹，还有两支没有开过火的枪。在街上，我们抓着一个金发姑娘，她正要把别人的一辆车开走，她自己的车就停在旁边，车的型号当时一样的。这个姑娘的动作慌里慌张，所以我手下的人就把她给扣下了。后来还真从她嘴里挤出点油水来。 Brody 挨枪子儿的时候，这个人正好在场，不过他一口咬定说没看见凶手。奥尔斯问， 就这些吗？ 克隆耶格尔扬了扬眉梢，不过才一个小时之前的事，你还想知道多少？难道想要我们把行凶的过程拍个电影吗？ 也许你能给我们讲述一下凶手的样子吧。 哼，高个子，穿着件皮上衣，你认为这就算是描述也可以。 那这个人在外头我的破汽车里，已经被我给铐起来了。马洛帮你们把他给铐上的，这可是他的枪。 奥尔斯说着，把那个小伙子的自动手枪从兜里掏出来，放在怀尔的前面的桌子角上。克隆耶格尔瞥了他一眼，却没有伸手去拿。怀尔的咯咯地笑了，他把身子往后一仰，也不把雪茄从嘴里边挪开，就喷了一口烟，又向前探着身子啜了一口咖啡。怀尔的从那身晚礼服的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条丝手绢，沾了沾嘴唇，又把它塞回口袋里。奥尔斯说， 还有几起死亡事件和本案有关。 他一边说，手掐着下巴尖上的肉。看得出来，克隆耶格尔震动了一下，从他那阴沉的眼睛里射出两道冷森森的目光来。奥尔斯接着问， 你听说了吗？今天早上从里多码头栈桥外面的海水里捞出一辆小汽车，里面还有一个死人。 克隆耶格尔回答， 没听说。 他的脸色照样还是那么阴阳怪气的。 汽车里面那个死人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司机，前些日子有人想敲这家人的竹杠，因为他们家一个女儿的事。怀尔德先生通过我把马洛先生介绍给那家人，马洛一直闷声不响地在办这件事。 我就喜欢那些看见谋杀案也闷声不响的私人侦探了。 这件事你用不着这么遮遮掩掩吧？ 克隆耶格尔没好气地说。奥尔斯回答他， 是啊，这件事我确实用不着这么遮遮掩掩，我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对哪个警察拿枪作调，我倒是要费不少口舌告诉他们该往哪儿下脚，免得他们崴了自己的脚脖子。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大师级人物之一雷蒙德·钱德勒第一部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演播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